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4集。 昭慈身为剑客，第一个上去开怪，剩余三个人跟过去，等着他拉稳这一波仇恨，便开始跟着打。没有奶妈加血，他们只能磕药。商店的药加的剂量虽然比较大，但等进入冷却，他们就磕不了了。只见 BOSS 呼啦一招群攻，江晨和方景行都只剩一丝血皮，二人急忙后退，避开下一轮攻击，等着磕药回血。BOSS 的仇恨值仍在昭慈身上，没有理会他们，对着昭慈又是两下，后者顿时也只剩一丝血皮。紧接着 BOSS 的第二轮群攻盖了上来，昭慈和恰好踩在攻击范围内的柳和泽直接扑街。BOSS 哈哈一笑，豁然转身看向剩余的两个人。江晨刚才炸了一轮封印符，伤害叠加后仇恨值比方景行高，他见 BOSS 对着自己过来，便再次后退，觉得要完。这时余光一扫，突然瞥见了座椅旁边的东西。 嗯， 方景行就站在他身边，见状看一眼，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大殿建在地下，里面立着数根火柱，其中一根靠近座椅，最上面燃着火，柱体上则有几个铁做的装饰品，弯着好看的弧度。他快速打开包袱，从里面拿出刚刚刷副本开出来没用的法杖，往椅子扶手和装饰品上一架，搭了一条路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江晨的药冷却时间结束，他立刻吃了一颗，硬扛住 BOSS 这一轮的攻击，转身踏上椅子，接着踩上扶手，顺着方景行的法杖一路向上，跃到了火柱上。他感受一番，发现不掉血，满意地坐在了一堆火上。游梦里，有些 BOSS 能对着天放技能，有些则不能。策划大概没想到玩家能这么玩，因此这个 BOSS 属于不能对天放的，只能水平放。如今江晨坐在柱子上， BOSS 无法仰头，便对着石柱放技能，放了一个又一个，雷打不动。而江晨顶着一身的火苗，低头瞅他，不紧不慢地扔封印符。方景行顿时笑出声，没有 BOSS 的仇恨，他现在比较自由。不过由于距离的关系，封印师只能用那几个技能慢慢磨 BOSS， 他在下面帮着打，早晚会把仇恨值引过来，只能也上去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上面的地方有限，似乎只能做一个人。小队的八个人这时都在副本门口等着他们，听完昭慈和柳和泽的叙述，他们知道两位大佬也快死出来了。结果等了等，听见队伍频道传来了对话。 你下去。 不下。 那你想怎么样？ 你起来坐我腿上。 滚。 那我坐你腿上。 你试试看。 哼，别闹。 我是什么狼藉之子？ 频道里的对话停顿一秒，声音彻底消失。镜中人小心翼翼地喊了两声，没得到回应，估计他们是切频道了。八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开口。几秒后，镜中人不可置信， 他们难道是在当着 BOSS 的面前秀恩爱？那 BOSS 能饶过他们吗？ 这谁知道。 亮着幽幽火光的大殿里，断断续续响起技能的轰鸣。BOSS 一脸不屑地看着眼前的柱子，伸手拍出一个攻击，大概是认为打到了玩家，笑着哼了声。石柱上方，方景行一脚踏在柱子的边缘，另一只脚还停在法杖上。 快点，一会儿法杖就消失了。 他这是相当于丢弃装备。 游梦里玩家扔掉的东西停留一段时间没人捡，就会被系统回收。 要么你稍微挪一点，给我一个落脚的位置。 江晨往旁边挪了一下，方景行终于能两只脚都踩在上面了，但都只有半个脚掌踩实，剩下半边悬空。要是有第三个人在场，怕是会惊出一身的冷汗。 你上来不也没用？ 他倒是能站起来，和方景行一人踩一边。可技能是有释放距离的，他现在坐着才能打得到 boss， 要是站起来，游戏角色的身高再加一个石柱，他们就够不着 boss 了。 所以是我坐你腿上，还是你坐我腿上？ 他笑着提议。 要不咱们抽签决定？ 江晨刚想回话，就听见这一句抽签，顿时不想搭理他了。 或者我站在这里给你打 call， 扣六，看着你打。 别扣六，有本事你把你粉丝那套搬出来我听听。 行啊。 如果面对的是别人，他可能会有些偶像包袱，但对于这个封印师，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本性外露了，现在就是再无害温和人家也不信。 老公厉害，老公加油，男神我爱你。 江队当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是被粉丝这么喊，他都听惯了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继续淡定地打 boss。 方景行打了一会儿 call， 见这小子是真稳，停住了。江晨自然不想一个人磨 boss， 见他终于被逼得消停了，便开始思考是谁坐谁腿上比较有利。结果下一刻，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是能让粉丝苏怀孕的那把好嗓子。方景行弯腰贴着他的耳朵， 老公真帅，老公好强啊，这么绝的办法都想得到啊！男神我喜欢你，求求你看我一眼吧。老公我衣服都已经脱了，就等着你。 还打不打？ 打打打。 不干人事的方队长心情愉悦，总算收了收那一身快掉没的节操，转到正事儿上。 考虑到咱们各自的技能距离，你坐在我腿上会划算一点点。 只划算那一点无所谓。 方景行便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坐到他的腿上陪着他打 boss。暗冥师的法杖不像封印师的手环那么便利，而且挥动时有个技能动作。江晨身上坐着这坨东西，打 boss 要侧着一点身打，原本就不爽，如今被法杖连戳三下就更不爽了。 换位置。 方景行笑了笑，起身和他调换。江晨等着他坐好，嫌弃地往他腿上一坐，发现这次法杖戳不到自己了。两个人终于达成统一意见，带着一身火苗开始共同对敌。玩家公然在副本里干出这种事儿， boss 却依旧盯着石柱，以为一掌下去就能拍到两个人，阴森地勾着嘴角，十分自娱自乐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